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人类已经成功的突破了关于某些比如说心脏病或者是遗传性疾病的基因的编辑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突破。那其实实际上很多人都在担心说，这样的突破有没有可能造成一种定制婴儿的人类伦理的一个争议。 是的， 就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女儿珊珊是一个很可爱 爸爸。今年的压岁钱什么时候给我啊？ 过年的时候再说吧。 好，你说的过年的时候给多少我先问清楚。 那就要看你考试是不是满分了。很多很多家长就在想说，就说如果我可以编辑这个基因的话，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小孩编辑成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三年级、大学四年全部都是年级第一呢？那今天呢，有科学家就是还有一些论文已经站出来说，这样的说法是不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天赋其实不是由单一的基因去决定的，甚至也不是由一组可识别的基因去决定的。那绝大多数的遗传特征都远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昨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其实科学家所突破的仅仅是关于遗传病的一些单一基因的编辑，可以防范于未然，让这些遗传病被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定制婴儿要成为可能，那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是的， 并且有很多这个科学研究机构啊也表示说，其实实际上科学最应该定义的是一种边界，而不是说我们去无限制的突破。对，所以这条新闻也是让我们开始知道了，在编辑基因的时候，我们所编辑的那一个基因，其实实际上它还包含着非常非常多的变化。就比如说，其实人类的 DNA 的基因当中至少包含了9.3万种变化，而目前我们其实只是对600多种有了比较确定的认知。 这么多基因啊，你说是决定人类身高的基因就有9.3万种变化。对，只是确定了其中697种，所以说想要通过科学家来提高自己身高的朋友，可能还需要等很久，因为他还有92303种。没有研究好。 是现场展示了一次强大的心算云计算功能是吗？ 感觉这个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强大这个功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篇资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定制婴儿这样的高科技的情况，可能还只是出现在科幻电影里面， 对 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有很远，是不是？ 而且其实实际上你看啊，就比如说在这篇文章当中有一位博士，他就举例说，他说其实英国就是严令的禁止在植入前对胚胎进行基因筛选的，不允许查找胚胎当中有害的基因突变，确保只有健康的胚胎才能够植入子宫。他说怎么说的呢？他说法律会允许一些合理的做法，同时禁止不合理的行为，每个胚胎我们都会严肃对待，如果谁犯了法肯定会被发现，惩罚措施也非常的严厉。 听起来逻辑不对呀、为什么他说是禁止查找有害的基因突变，只有健康的基因才能够胚胎才能够移入子宫，只有健康的胚胎才能够移入子宫，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禁止查找有害的基因突变啊？在进行胚胎移植之前，难道不就应该去查一下有没有特别严重的有害基因突变吗？ 他说的是严令禁止在植入前对胚胎进行基因筛选。然后不允许查找胚胎中有害的基因突变，然后确保只有健康的胚胎才能植入子宫。 就是为什么不允许查找胚胎中有害的基因突变呢？应该是翻译出了点问题，我觉得 可能是他可能是讲的是就是在胚胎进行前可能是允许对有害的基因突变进行筛选。 应该是。 然后就他其实我 逻 辑上可能是说不准对没有害的基因进行基因筛选和改造。那根据《自然》杂志在201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呢，都是限制或者禁止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那中国等其他国家则提出了指导方针，禁止或限制临床应用。那而且呢，没有颁布法律法规禁止。但是中国科学家此前展开过唯一一次公开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实验，结果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在未来当中，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其实让我们的下一代在棒球比赛当中掷出完美的一投，可能保持高达40%的，比如说击打率是有可能的。 嗯， 就是说其实基因其实是在不断的优化的，这一点是科学家给出了非常非常明确的指示。 嗯嗯嗯，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家。嗯，毕竟我们小时候都想成为科学家嘛，最后虽然没有成长成功，但是我们要相信他们，对不对？ 学好数理化，走遍 天下 都 不 怕， 嗯， 是吗？ 今天点事儿说，目前编辑基因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但是刚才那个咱们俩讨论问题，的确是他也是给出了这样一个说法，其实主要就是不能挑选所谓的优良基因， 嗯 啊，不能那么多事儿。哎，朱古力豆也来了，朱古力豆说早上好，早上好。他说你们是在聊什么呢？是在讨论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吗？感觉就是助理都永远把话题会听歪，你知道吗？还有寝室大哥以及安萧然都来了，早上好。 早上好，非常开心大家今天早上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嗯。 OK， 刚刚讲的是人类基因的编辑的工作，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条同样和基因有关， 嗯， 那就是全球首例混血大熊猫。 哇， 诞生了， 老不行，好萌啊！听起来， 对，野外引种提高了熊猫遗传的多样性。 混血大熊猫是会有别的肤色吗？还是黑白的吗？怎么听起来这么可爱呀？ 哎，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混血大熊猫出现了其他肤色，我真的会鼓掌。目前没有了， 好躁动啊！ 它其实混血的这个血是指野外和和圈养了。嗯， 欺骗我幼小的感情，我就心里想，全世界除了中国，哪里还有大熊猫啊？怎么混呢？ 它就是在科学研究所里被圈养起来的，就是大熊猫。 哎， 嗯，然后和野外生存的大熊猫。 是的，是7月31号的时候，凌晨2:17半夜的时候，全球首只野外引种的大熊猫叫做草草，顺利产下一只重量级的幼崽，这就是水水所说的混血大熊猫。 嗯。 那圈养大熊猫和野生大熊猫首次成功结合并诞生后代呢，这对全世界大熊猫的保护研究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以前圈养大熊猫和野生大熊猫是不太能一起生宝宝的，是不是？嗯， 对，嗯，以前主要是就是圈养大熊猫和圈养大熊猫之间来进行生产的活动啊。 咱们对于大熊猫的印象，我觉得其实好像印象最深的还是停留在我小时候。小的时候咱们是不是送的日本吗？两只大熊猫，叫做团团圆圆，你记得吗？ 团团圆圆是送给日本的吗？ 好像我查一下哈， 反正我记得好像送给美国的那只叫美美，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送了美国一只。 就每一次，反正新闻里面播，我们就是要送给别国大熊猫的时候，大熊猫都会非常萌、非常憨态可掬的在那边，就是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好的，这是送台大熊猫。2006年的时候1月6号，国家林业局宣布两只赠台大熊猫遴选结果出炉，是1月28号通过春节联欢晚会1亿多人次投名，变成了团团圆圆这两个乳名。对，这是咱们全国人民选出来的名字。 所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 他们现在很好。 就是从他的名字就看得出他们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生存状态，就是团团圆圆的，是吗？ 目前为止咱们好像走出国门的大熊猫都还不错，偶尔会有生病的情况，有时候会看到新闻，但是相信全世界的动物学家会给予他们非常多的关注和保护的。 其实大家肯定已经知道啊，就是说四川是熊猫之乡。 四川 是熊猫之乡。 这条新闻这段用四 川 话播，来四川话。 我播不出来。 鬼子话。 那作为大熊猫之乡的74.4%的野生大熊猫是分布在四川，我特别好奇另外的那25.6%的野生大熊猫是生活在哪里。那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呢，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增长超过50%，但是在这个数据背后呢，其实是四川三代熊猫爸爸科学家们为之付出的不懈的努力。那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张泽军对此首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首例的这个混血大熊猫呢，是予以了非常非常充分的肯定。他说：“ 报告水水， 嗯， 请问这个充分肯定之前，我可不可以告诉你刚才你好奇的点？是2015年的时候，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1864只，其中四川省1387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4.4%。那调查结果还显示了，这个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面积是258万平方公顷，258万公顷，潜在栖息地91万公顷，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17个市、49个县。 所以 还有陕西，还有 甘肃。 对，也是有野生大熊猫的，25.6%的野生大熊猫，是不是充分满足你的好奇心？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抓熊猫的话，也可以去陕西和甘肃，是吗？ 哎，警察，快来哟，快来，这里要抓熊猫，不能抓熊猫了，要好好保护熊猫，好不好？ 是找熊猫了，和它做朋友，好不好？ 你会熊猫语还是怎样？ 熊猫不说话吧？ 是不是？你可以带竹子去跟它交朋友。 熊猫每天要吃很多竹子， 很多很多竹子。熊猫吃竹子的视频简直非常惊人。我待会儿要看看我的那个 U 盘里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就拷出来给大家，就是下一个时段播放一下，好不好？ 好。 你没有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一只熊猫吃了3分钟的竹子，然后你就真的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完3分钟。 OK， 我要回到这个充分的肯定啊。 好的。 他说什么呢？他说张院长说，这应该是能切实的增大圈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提升圈养大熊猫种族活力，对野外小种群的复壮非常非常的有益。 复壮这个两个字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我也是头一次听 说。也就是 说， 其实可能野外的那个小种群大熊猫并没有那么那么的我们想象中的强壮，对对， 就是恢复和壮大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意思是 好吧， 熊猫太金贵了啦。 是的是的， 也太娇气了。他说基于那点事儿又补充了，他说每只熊猫每年创收大概是在5000万元人民币。 是的。 是靠门票吗？ 不不不，他的意思是比如说咱们去不是完全的赠送给你，因为赠送的话你可能我怕你单就是你照顾不好嘛，他有其他的一种方式，国家之间的一种交换方式，但是咱们的熊猫的确是可以在这方面创收的。 好厉害、 他打了个引号，他打了个引号是租，他是打了个这个引号。多不容易啊，咱们的熊猫，大家好好学一学，真的是。 还得有赚钱的任务是吗？那接着再说啊，就是大熊猫的野化放归，其实让我们是有意识的把这些圈起来的大熊猫要野化的放归到自然当中的。 是的，是的。 那野化放归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长期的投入，在1-2年的时间内是无法彻底的见到实效的。那其中呢，不仅需要科研工作者的投入，还需要相关行业的统筹管理，社会上的自然保护、地方上的自然保护区的支持配合，以及保护区周边的社区民众的共同努力。我们来看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看这只混血的大熊猫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根本看不清啊，这张照片。 你看， 对，好萌、啊、 熊猫生下来的时候真的好萌啊，对不对？ 这其实大概是你的手掌那么大，而你根本看不到黑白色，它是一个其实是肉色嘛。 我一直都觉得熊猫生下来的崽崽有的时候小的时候特别像老鼠， 有点， 对不对？然后慢慢长大就萌萌的了。 刚刚出生的熊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然后你再看一看它的妈妈。 他的妈妈肯定就是没有拍出过黑彩色照片的那个草草啊，这里啊，是不是啊？ 对啊。 妈妈好萌，妈妈是在生宝宝吗？生产过程当中是吗？ 不是，是刚生产完。一个忧桑的背影。 对的，这个妈妈呢叫做草草，是2003年的时候从野外救回来的这个一个雌性大熊猫，目前呢是15岁了，此前曾繁育过4胎6崽。那这个草草呢是从卧龙核桃坪基地转移到野外的。3月27号的时候，科研人员取回安装在它项圈上的录音笔后分析判断，当月的这个7月23号，草草成功的与一只来自录音笔判断的，是不是很害羞过分？与一只来自邛崃山系卧龙草坡种群的野生雄性大熊猫完成了自然交配。 OK， 那刚刚分享的是两条关于基因方面的消息，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想给大家介绍两条法规。 嗯， 首先呢，介绍的是一条对于独生子女来说非常欢欣鼓舞的法规啊，那就是多地呢开始推行的是独生子女护理假这样的管理制度。那在河南2016年的5月27日已经开始推行了，每年累计不超过20天可以回家去探望父母，特别是在父母生病住院的时候。 嗯， 那像福建、广西和海南是在今年的9月1号会推行。 嗯， 在福建是每年累计不超过10天，在广西和海南呢是累计不超过15天。 嗯， 那这样的法规出台确实也是获得了大家的鼎力支持。 嗯，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明确的规定，家庭成员应该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能够忽视和冷落老人。 嗯， 那这样的就是独生子女的护理假也是为这样的一个精神需求的照顾提供了一个法规上的支持。 嗯，特别特别的棒。我觉得其实咱们很多在直播间的应该都是独生子女。嗯，是独生子女的举个手给我们瞅瞅吧。对，你举的倒是挺快，因为我不是嘛。 我知道。 然后因为我弟弟是一直陪在父母身边的， 所以我每年都会比你多15天的假。就是这么简单。嗯，没什么可说的。 你开心就好。对对对，你开心就好。照顾好咱妈好不好？不要拿着15天的假期出去玩。 哎，我是很担心我妈拿着我这15天的假期出去玩好吗？根本就找不着人影。我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妈，你国庆我要回来看你怎么样。我妈说你提前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安排档期。 妈妈很忙是不是啊？ 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可以关心一下你所在的城市和省份有没有去推行这样的一个独生子女的护理假这样的法规。但是呢，其实实际上这个法规虽然是已经出台了，各个省和各个城市或者是具体到公司的执行可能会略微的有一些不同，所以大家还是要去了解自己所在的公司和城市的一些 真的是可以直接去跟公司申请的是吗？ 对，就是 这是在其他的我们的法定的节假日之后额外的批准给我们的一个法定节假日。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逐步的进入到了一个可能相对于比较老龄化的社会。然后呢，独生子女现在一般来说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说，通常是4-2-1这样的家庭结构，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爸爸妈妈、 姥姥姥爷， 然后你自己。所以说其实是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姥姥姥爷，然后爸爸妈妈，然后我自己。 你这样算起来，那如果按照南北方对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外公外婆、婆婆公公这样的叫法的不同的话呢，我们应该是会有16:2-1的这样的家庭结构。 老龄化非常的严重。 其实听起来我们不是最累的，爸爸妈妈会累死。 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的确是4-2-1这样的家庭结构，其实让独生子女的一个赡养老人的压力，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生活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压力都还蛮大的， 挺大的。所以经常会听到中国的父母有一句很心酸的话。我每次听起来觉得还蛮心酸的。我妈妈总说就是其实他们到了这个年纪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给儿女添麻烦。对不对？ 他 们就觉得说自己生一个病其实自己疼一疼也就无所谓了。 对， 但是会让儿女很担心，然后担心儿女的工作， 心疼。 现在的话呢，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啦，因为可能我们会面临到之后有一个假期这样的选择。 是的。 所以说可以放心的生病好不好？ 啊，不要啦。不要生病好不好？希望所有的父母都不要生病。 希望大家健康， 希望所有人都不要生病。 对，那这样是一个对于独生子女来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法规。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要分享一个另外一个法规，其实是对所有人都非常好的法规。尤其是对经常网购的朋友们非常好的法规。因为你如果网购过的话，你会想到快递嘛。快递的时候咱们国家实行过很多管理办法，比如说慢慢的开始有一个快递实名制，这5个字其实早就不新鲜了，都是过去式了，对吧？去年就已经正式施行了。但是1个月之前，期满1周年的时候呢，媒体在盘点所给出的问题的时候，所给出的标题的时候却大同小异，基本破出的都是诸如快递实名制1年依然有名无实，或者是快递实名制第387天让寄件人掏出身份证还是困难，这样的都头冷水。 再包括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日前是公开了征求意见，说这是行业条例，还是我们熟悉的暂行版的征求意见稿，但仍被业内称为第一个最高规格的快递行业专题性法律文件，对于快递还是有里程碑意义的。我们看到了这里面详细给的出了规定呢，是比如说对于顶风作案者不是实名来进行快递的，有三档惩处，1万到5万、5万到10万加停业整顿，直至吊销执照。就这对单个快递员罚10万可能会肉疼，但是对一个快递企业，特别是几大快递巨头来说，可能还是不算多严苛。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会进行这样快递惩处？大家有碰到过或者看到什么样的资讯，任何快递企业有被惩处的吗？这个快递其实比如说就像这个实名机票实名车票一样的已经变成实名制了，不会有人感到特别特别的惊讶，但是整个行业的各个环节上下游全链条无缝化的一个自然转换不会有快递员就是到人工索要身份证的时候感到很突兀其实主要是看到了那个信息泄露的不安和不适感。我们可以先问一下大家，比如说目前为止大家会觉得快递是完全实名制的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 对我来说也不是。 对我来说，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快递实名制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我的隐私会不会被泄露。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其实说实话，如果你每一个快递员到我来，我要寄件的时候，可能我一个月要寄好几十次件。然后我每一次都要掏出身份证，那我的身份证号码和我本人的姓名，就会暴露这么多次。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说这个法规出来了以后，能不能更高效的让我们，比如说就只输入一次，然后他的公司的那个就是带有隐私保护的那个后台可以自动的记录我的号码。 好。 然后我每次在寄件的时候，第一首先减少麻烦。 是的。 然后第二不用担心隐私这件事情。 我们首先来简要的再梳理一下这个法规刚才说的太冗长了，其实就是日前国务院的法制办将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比如说里面有什么样的规定呢？依法保障快递服务车辆通行和临时停靠的权利。就包括这个快递服务的车辆，平时有可能会在不知道去哪儿停，或者哪怕停的话，会占用一些比如说停车位的空隙呀，或者是咱们平时会通行的道路啊，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困扰。但是这个征求意见稿是规定了可以依法保障快递服务车辆通行和临时停靠的权利，应该会做出一系列的相关的这样的服务的措施。那对于快递服务车辆加强统一编号和标识管理，对于寄件人拒绝提供身份信息或者是提供身份信息不实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收寄。是强行规定，如果你提供的不是真实的身份信息的话，是不得收寄的。就我的感觉来说，首先这样的规定是有必要的，因为快递的确是一个日常发生的特别特别经常出现在生活当中的业务，我觉得它是有必要实名的，对不对？ 但是你用的这个快递名，就是你昨天不是给我一个快递名吗？你用那个快递名看起来就不像实名哦。 但是我在后台是实名认证的。 后台你有实名认证是吗？ 对。 Okay. 如果比如说像很多网站，如果你现在不后台实名认证的话， 所有的 你是不能下单的， 都是要后台实名认证的。 我自己是觉得，比如说在我收到的那个盒子上面是没有必要写上我的真实姓名的。对吧？因为那个盒子被看到的次数可能很多， 对， 可能就根本不是我和快递小哥能看到的， 对， 可能中间还比如说代收快递的呀，然后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会暴露我的私人信息， 然后别人就会知道你用的比如说唇膏的颜色呀，是不是这种非常隐私的事情，就是会被暴露， 就是唇膏的颜色这种事情只能自己 的 小秘密 色号什么的，对不对？ 然后其实我看到过，曾经我收到我一个快递，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那个快递上面写的是我的艺名嘛，因为我的确平时会用艺名。然后他那个手机号码是给我中间几位打了星号的。就也没有完全暴露我的手机号码，只可能是表现出了开头三位还有尾号四位。然后地址也是省略号。哎，我地址省略号他们是怎么看到的呢？我想不起来。但是他就是的确在这个封面上贴的那个收寄人的信息上面做出了一些保护隐私的举动。 OK， 很开心。 好的，在好奇头条号的这个时段呢，我们是分享了两条基因的消息，然后两条法规的消息。不知道在这样一个早上有没有对大家有用呢？也是希望这样的两条法规能够给你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之处。 是的，看到很多朋友问的问题啊，咱们待会儿休息之后再回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OK， 来到我们这段的整点报时，一会儿进入我们的翻滚朋友圈。 送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失落沙洲》。 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在时间的海浪漂流，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在想，现在其实来到直播间就有很多朋友，可是有很多不认识的朋友还没有打过招呼，非常希望看看你们的庐山真面目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非常非常好奇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早上8点钟都在干什么的水水。 早上八点钟如果我在工作，我就是在做微微一笑的主持人，如果我不在工作， 你就在睡觉， 我就是在睡觉。你呢？ 那每天早上八点这个时段我要干的事情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给你能的，我的妈，给你厉害的，给你鼓掌。 大家可以首先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点击关注哟，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我每天八点的时候虽然在睡觉呢，但是8:02的时候呢我就醒了，醒了之后呢我就想起要告诉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平台，我们每天早上都会陪大家聊天，好不好？那现在呢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告诉我你在干什么，能不能告诉我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 莫若娜说她正在化妆准备上班。 为什么每次问莫若娜的时候她好像都在化妆，她都在准备上班？谢谢你，还腾出了手告诉我们。 可能 Verona 的工作状态就是每天都在准备吧。 而且其实你知道他叫吴黄吗？我之前一直以为吴黄是男生，后来才发现 Verona 然后是女生。 对啊，而且 Verona 今天肯定非常非常就是 Verona 肯定现在今天非常关注熊猫的那个信息，因为他 的 名字 头像里 就 有 熊 猫，很喜欢熊猫。 雪儿，你说出这三个字，真的就是扎了心了， 太扎心了，心疼雪儿。 心疼说他正在写作业，是暑假作业吗？ 哇，你好年轻啊！好吧，再给大家一些时间来告诉我们你现在此时此刻在做什么。接下来进我们的第二十段，翻滚 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翻滚朋友圈。我看到雪儿在写完， 我真的是越来越心疼，越来越心疼他了，你知道吗？ 对啊。他先是回复了一个说他正在写作业，然后又对仗的非常格式工整的回答了一个 很 开 心。你开心就好，真的是雪儿，恭喜恭喜哦，祝福祝福啊！有什么不会的题吗？问问珊珊姐姐和水水哥哥。 然后 Verona 又说了，哈哈哈哈哈，因为我喜欢慢慢准备。然后准 备边准备边玩手机，是不是、啊、 OK 没问题，你开心就好。 彼得罗和小狼也来了，说马上就要进地铁了，辛苦辛苦，因为在地铁里可能我们的信号就不会特别好了，对、然后在地铁口站一会儿再进，好吧。开玩笑啦，上班一切顺利啊， 反正今天天也不热，吹吹小风。 就不去上班了，对不对？来吧，这第一时段呢，还是要告诉正在努力的学习、正在努力的工作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这里玩了。这里呢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曾经在 YouTube 上面上传了一个视频，点击率超过了100万次，因为他们是一个可以泡温泉的游乐场。这是在日本出现的一个游乐场，是日本温泉小镇曾经对网友们的承诺，现在呢这个游乐场是真的要被造出来了。 你知道吗，我刚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以为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大的温泉，然后大家一起去泡温泉，然后在温泉里面可能就像模像样的修一个什么旋转木马什么的，然后当我看到图片的时候，我真的都惊呆了。 为什么惊呆了呀？ 就图片就真的是它所有的 游乐 设施， 温泉 游乐 场是不是 都是你泡在温泉里边 玩。对对对。我其实想象过很多次这个画面，我不太能想象出来那个体验的感觉，感觉很复杂，就好像就是你吃了一口煎饼果子，然后又喝了一口 whisky 一样，你知道吗？那种很混搭的感觉啊！因为游乐场在我的概念当中就是那种肆无忌惮的，我觉得不要，然后就冲昏下去。 你这是被追杀吧？ 没有，我主要是喜欢玩过山车这样的项目。 okay, okay, okay. 但是你也可以玩旋转木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或者空中飞人什么的。但是你知道这种感觉，我就很难想象是怎么泡温泉。因为一动一静啊，感觉。来看一看这个日本人是怎么做的吧。日本这个温泉小镇曾经呢是在众筹平台上面发起了温泉游乐场的众筹活动，众筹1亿日元。那最近这次众筹活动的筹集到了近8200万日元，200万日元。虽然离这个1亿日元的目标还差了1800万呢，但是别府市还是如约建造了为期3天的快闪温泉游乐场，仅在就上个月月底的时候进行开放。但是呢，网友们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游乐场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去还原当时宣传片里出现的那个盛况，就看起来很洋气很开心嘛。宣传片当中是这样的，人们边泡温泉边坐过山车，但是主办方反复尝试之后发现这样的安全风险太大了， 太大了，而且过山车也没有办法把水都留在这个泡温泉的池子里。 是的是的是的呀，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一那个一拐个弯，然后泡掉水全到自己脸上了，这样是不是也感觉怪怪的？ 而且有可能会被呛到。 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是往顾客的身上喷洒含有温泉成分的泡泡。可是即便如此，想要乘坐一次温泉泡泡过山车也要排队2.5小时。类似旋转椅的游乐设施同样降低了配置，解决方式呢是向游客喷射喷泉喷雾。就总听起来就是像这个游客身上去喷东西的感觉。我们来看两张照片吧，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温泉游乐场的样子。首先呢是类似小火车和过山车的，是给了他们这个泡泡， 而他们还有 dress code， 就是穿着的那个就是建议。就是说其实就秉承着一个 如果被打湿了也不会尴尬的原则、 哎、 因为你随时随地都要对被那个喷泡泡嘛。 嗯嗯，其实不少入园者还自发还原了宣传片当中的景象，因为在宣传片当中呢、嗯、是围着一条浴巾来游乐场的，然后有很多小朋友们比较天马行空的，就真的是围了一条浴巾来了游乐场进行尝试。 小朋友不穿都没有关系了，我觉得。 我说的不是小，我说的小朋友往往就是朋友。 那就不小是吗？就年纪也不小了。 也不小，也不小。 嗯 OK， 嗯，那这样是蛮有创意的。 是的，这个其实是快闪的一个温泉游乐园，目前是只开了3天嘛、嗯、但是对于这个快闪的温泉游乐园有没有可能变成长寿的游乐园，回答是否定的。嗯，因为使用的水还有温泉成分，所以游乐设施就每天结束之后都必须进行清洗，成本特别特别的高，不适合一个游乐园的正常运营。 但是我看就别府市的市长也发表了言论、嗯、他说这是超出常识范围的活动， 对， 梦想成为了现实。 对， 你知道吗，其实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觉得玩过山车或者什么脚很累吗？ 这样的梦想我觉得非常重要、哎、 非常重要吗？ 对呀、啊，你说人还没有造出飞机的时候，那人为什么会有飞翔的梦想呢？ 因为我想飞呀。 那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因为我在想玩过山车的时候泡在温泉里啊。 所以说刚开始的人们是有单独的梦想的、嗯、比如说玩过山车体验这种刺激的快感，或者是泡温泉体验放松的意境、嗯、慢慢的人们这个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开始喜欢这个复合的梦想，对不对、嗯、 对 啊，把所有的梦想都在进行一遍排列组合。 对，就比如说贵阳人就发明了边打麻将边谈事情的梦想。 谈得好吗？ 而且并且实现了这样的梦想、嗯、对不对？ 边打麻将边泡脚我觉得 OK。 嗯，我不知道哎，我觉得会很影响专注力吧。 泡脚，你很需要专注的泡脚吗？ 是很需要专注的打麻将。 我觉得如果是 重点怎么抓不准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泡脚这件事情似乎不需要任何精力，只要把脚放进去就好了。 没有、哦、没有没有，泡脚是需要感受的。 嗯， 一看就是不经常泡脚的人。 那好，那行，我想问一下，然后温泉游乐场这种特别有必要的理想、嗯，你是打算专注的感受坐过山车呢，还是专注的感受温泉呢？ 我是特别想专注的感受那种有温泉然后坐过山车的感觉。 嗯、所以说就是打麻将是不可以有泡脚然后打麻将的，但是温泉和过山车是可以结合的。 我觉得因为打麻将需要动脑筋，你坐过山车要动什么脑筋呢？ 嗯，那倒是真的，就只要喊就行了，对不对、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其实可以特别想发展一个话题啊。 好的。 就大家能不能说出一个你最想实现的单个的梦想？ 嗯。 然后咱们把大家的梦想拼一拼。 拼一下， 好 的， 好 的，好的，好的， 拼一拼， 很好玩呢、欸 嗯。然后比如说，我想提出的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我想做什么呢？嗯，我想。你有什么就是最想实现的梦想？ 我的梦想都很肤浅， 嗯， 变瘦，变美，嗯 嗯， 结束了。 但是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一点的呢？ 变高， 你可不可以说一些比较容易实现的？ 嗯，我希望你，我不知道哎、欸， 嗯， 我的生活都还挺开心的。 比如说我的梦 想， 我的梦想现在就是特别特别想好好睡觉。就是好好的，就是真的好好休息，然后进入深度的睡眠。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然后大家来说一下，然后 大圣很开心，跟我的梦想一模一样。 哎、我跟你说，大圣、 哦， 我们俩的梦想可以合二为一，因为最近我的健身教练有非常跟我强调说， 睡觉会变瘦，是不是？ 会变瘦。 哦，好的。 怎么了？ 睡觉根本就不会变瘦。 会。 不会。 会。 那好，你一直睡吧。我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我能变瘦吗？ 你的重点在于你吃了睡，睡了吃，好不好？如果你吃了，就比如吃了运动，运动了吃，也会变瘦。 嗯。 然后睡了运动，运动了睡，也会变瘦。 嗯。 但如果你吃了睡，睡了吃，就不会变瘦。嗯 嗯、其实它好像就的确睡好是变瘦，是一个的确有这样的科学依据啦。但是睡真的不是瘦的重点。 不是瘦的重点。 你是不能睡瘦的。 运动是睡，是睡的重点。 好吧。大家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小梦想吗？就除了这个变瘦，我要想想啊，天马行空似的。我想没有恐惧的玩一次蹦极， 就玩蹦极吧。嗯，好不好？ 玩蹦极， 我们就不要加 高飞跳好了。高飞跳吧，我不喜欢蹦极。 高飞跳是什么呀？ 就是慢一点的蹦极。 就是它会有一个什么控制吗？还是怎么样？ 会。就是高飞跳是那种经过控制的蹦极。 Okay. 比如说蹦极是一根绳拴着你嘛，就是你直接就扔下去了，对不对？然后高飞跳是三根绳拴着你。就是成你头顶上有根绳，两边还有两根绳拽着你的腰，它有点像那种高速大弹簧，然后把你扔下来之后，像那种高速行进，而不是完全的自由落体。你会有那种特别强烈的失重感。 所以游乐园这个话题，你会很享受失重的那种刺激感吗？ 我很害怕， 很害怕， 我非常害怕。 我 觉得只有小的时候才会不害怕游乐园的失重感，或者是你第一次坐的时候才会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志气。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第一次。 所以跳楼机你坐吗？ 我坐，我坐过一回。 所有项目是吗？ 所有项目都只坐过一回啊，第二回就是不要叫我。你知道我是2010年的3月8号去的北京的那个游乐场。 哇，记得这么深刻，是38妇女节，对不对？ 对，因为打半折。 OK， 对，打五折女生门票，所以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你就趁着打五折的时候，把那边所有的仪器都做了一遍。 我不敢，没有排上队嘛。 Okay. 首先就是当时那个游乐园呢，在北京的那个太阳神车，我肯定是坐了的。然后还有什么水晶银翼，我记得。然后就是特别，只要所有的那种高风险的项目我都做了，跳楼机也做了。现在特别特别的逗，你知道我印象。 这个形容不 OK 哦，什么叫做高风险啊？叫高难度吧。 高刺激体验值，好不好？ 没有风险， 没有风 风险， 零风险， 风险几乎为零， 几乎为零， 存在一点点，好不好？ 就是对于我的这个体验，就感官来说是一个高风险。 别吓坏了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 小林玉器来了，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嗯， 助力豆说我的梦想是纹身啊，纹遍全身，加油！先从一花臂开始，好不好？ 好，那你就边睡觉边纹身，好不好？ 边睡觉边纹身，可以。然后你知道当时我坐跳楼机的时候，这个笑好真的可以笑很久。跳楼机不是两个座位挨在一起吗？ 对。 然后我跟我的室友叫做江韵露坐在一块儿。当时跳楼机我觉得大家都是会喊的，我在跳楼机当中最大的恐惧感来自于往上升的时候。因为你越往上升，你越知道就是拴着你的那根棍儿越来越短了嘛。 对。 然后你又感受不到那个速度的下降，你很怕它就嗖就飞出去了，会有这种想象。然后当时我其实不太喊，我在做这种项目的时候不会尖叫。我的室友在尖叫，他就啊，我说你干嘛？ 你是乌鸦吗？ 我说你能不能一次喊完？他说我一次喊不完。知道，所以我坐跳楼机的时候是没有恐惧感的，我觉得很好笑这一切。然后我就在那个高空当中俯瞰着北京的景色，然后就听我们室友在旁边三个字的说话，是不是很好笑？ 好笑，而且你知道，我觉得跳楼机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的那个不确定的那个感觉，它就总是让你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落，什么时候落，然后当你好像一不留神的时候，它就往下落了。 是的，来吧，我们要这个感谢一波好朋友，好不好？首先呢，谢谢达飞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善事事事早，也祝达飞早，今天工作开心哦。还有飞飘也来了。刚才咱们在说这个温泉这个游乐园的时候，他就说，既然这么简单，大家玩滋水枪好了。其实滋水枪真的很好玩， 很好玩。我在北京参加过2次还是3次 滋水枪大赛，是那个 Color Run 吗？ 不是 color run， color run 是你跑步，然后喷很多。color run 是你看起来很 colorful， 但实际上去到那儿的人都是灰色的，就那个粉会相互调和，逐渐变成灰色或棕色，一点都不 colorful。它应该叫做 color brown 或者 color gray， 就是 gray brown 是吗？然后那个，请问北京的滋水枪大赛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就是一般主办方会选一个公园，或者是选一个大的场地。然后呢，你就会报名完了以后交钱，然后你领门票进去以后，他就会发水枪。然后呢，一般来说进去以后，他们就没有分队嘛，所以会自动的，你会发现两边有那种就是两边就形成了要相互攻击的事态， 自然的形成了， 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加入一个队，然后就是很好玩，然后玩到最后就变成了泥泞 大战， 嗯， 就是因为它那个水会一直就是淹啊淹啊淹啊，然后那个泥土什么的就被浸到嘛， 嗯， 然后就开始大家就开始用本来开始是积水枪， 后来开始肉 搏，然后后来开始肉搏。很好玩，每到夏天 的 时候，嗯，我查一下吧，如果还有的话我们俩可以去报名参加。 嗯，好，我一定打死。 你会去吗？ 我会去，我会去，我会去。嗯，但是我会稍微有点那个担心安全的问题。 不会啦，不会，很安全。 嗯， 不会， 真的不会有人就突然生气吗？ 不会，不 会。我 会。嗯，你会也不能怎么样啊，你就拿个水枪又不是真枪，你无非也就是拿水然后喷到我脸上而已。 好的，嗯，这样大家如果是对这种活动感兴趣的话呢，我跟水水以后会经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进行分享。 没错。 觉得好玩的话呢，可以去报名参加，但是提醒大家，参加任何这种集体活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注意别人的安全啊，安全第一。感谢一波好朋友简单爱王双斌啊，分享了主播还有各种五哥关注了主播，谢谢五哥，关注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最喜欢的，包括无言的欢笑分享了主播，哎呦，各种各样1314520关注了主播，谢谢谢谢谢谢。 嗯， 开心。嗯， 好的，刚刚分享的是关于游乐园的一条消息。嗯，那接下来呢，其实我想做一个小，就是知识的小普及这样的一个活动。 普及之前，我要跟你说，我要跟你举报一个坏人。 嗯， 我看了之后，我的挂在脸上的微笑都消失了。飞飘飞飘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经一帮人拿着大个儿滋水枪去你说的那个游乐场滋陌生人。 这个也是我的乐趣啊，这也是我的乐趣。 滋陌生人是吗？ 当然要滋陌生人，难道你还滋熟人啊？ 可是你的滋水枪大赛是大家默认我可以被滋的呀。 对呀，啊，嗯，然后呢， 他是直接拿着游乐场，不，拿着滋水枪去刚才我分享的那个游乐场去直接滋陌生人哎，我说这样不 OK 吧？ 但是万一是泼水节呢？ 嗯，在北京， 就是在泰国之类的。 嗯，好吧，刚才我看到了，还有一个朋友分享了，还关注了咱们。对，么么哒，么么哒，5802T 关注了主播，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谢， 嗯，谢谢各位关注我们的朋友。 对，以后每次直播时候给你发推送，好不好？一定要点开。但是飞飘飞飘说了，说陌生人都很开心啊。 嗯。 好像是，好像是。嗯，如果是 我被就是如果我被就是滋水枪滋到的话，只有一种情况我会不开心。嗯， 什么？ 就是那个里面的水是冰过的。 哦。 那样的话就会有点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对。 嗯，但如果是常温的水的话，我也会很开心。 嗯嗯，我可能会有点点小小的担心，我希望那个水是干净的。 嗯。也没关系啦，就在身上滋一滋。 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担心，不要滋花妆，谢谢。谢谢啊。守护小一忘了说这是什么呢，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个早间资讯类节目，其实就是两位主持人呢陪大家一起聊聊天，什么都可以聊，哎，聊您家长里短。嗯，比如说守护小一，请问您今年多大了呀？此时此刻您在做什么呢？父母都还好吧？ OK， 我要把这个话题突然一下就是强行升华。嗯， 普及小知识了， 就升华到一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如果要在北京开张。嗯，那它需要什么样的门槛呢？就是在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个多月之后呢，巴拿马驻华使馆是要开馆了。 嗯， 那使馆临时代办就是这位同志呢，他向媒体介绍，现在巴拿马在和中国有关部门协商。 巴拿马要开使馆了吗？ 对啊， 巴拿马要开使馆了吗？ 在北京开使馆， 我抓紧时间吧。嗯嗯。快点，因为我就很想去巴拿马玩。嗯 嗯，巴拿马是蛮好玩的。 是的是的，你先分享怎么来进行开大使馆。 嗯，对，然后呢，其实实际上就是现在呢巴拿马驻华大使馆目前仍然位于北京东直门塔园外交公寓的贸易代表处旧址办公。哎，嗯，但是其实实际上它的整个的选址过程和建造过程也让大家开始好奇，说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驻华使馆要在北京落户，它需要什么样的门槛呢？嗯，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一个国家的驻华使馆的建造有两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是入驻国家自行设计并提供材料设备，然后由我国的工程人员来协助施工的自费场馆。 嗯， 第二种呢，就是由我国统一设计建造之后租给外国使馆去使用，这种形式呢叫做统建使馆。那一般来说呢，如果是在华业务比较多，然后国家和中国的这个外交的交往频率比较频繁的话呢，就会选择大一点的使馆。通常呢，他们都会自主的去设计并且提供材料。 嗯， 那如果国家相对比较小，和我们的业务没有那么多，就会选择小一点的场馆。 嗯， 在这里呢就要提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它其实上遵循了美国的一个它自己的国际惯例，就是美国很喜欢在别的国家买地皮。 嗯， 美国其实实际上美国外交建筑局在海外共有737幢房产， 哇， 购买了92块地皮。 嗯，他们是会自买地皮来建造在各个国家的大使馆的这种风格。 没错，那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在北京的这个驻华大使馆，其实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己去设计，并且由他们提供材料去建造的。好了，那大家就会关注到了说，那北京到底有哪些外交使馆区呢？其实我们台所在的这个位置，从我们的窗外，从我们的窗户眺望出去就是很多的大使馆， 是的，是的，是的，三里屯嘛。 那北京其实实际上是有三个使馆区，其实已经有，因为目前为止到2017年的六月份为止呢。 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北京有哪些使馆区？ 对，大家应该知道吧？我觉得 大家有看过路过北京的哪条街道的时候，会发现哦，这是使馆区吗？ 嗯， 其实就是我们台是在建国门外大街嘛，这个使馆区应该是属于建国门外这一片， 对，建国门外， 这个，对不对？ 这是我们国在北京第一个使馆区。 哦，是吗？ 对，因为你会发现在这边的其实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偏多。 嗯， 因为是当时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啊，明白了， 首批承认新中国的这样一些国家。 嗯， 而且其实实际上就是俄罗斯， 嗯， 就是在中国就是北京的这个使馆，嗯，是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什么 记录？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使馆。 真的， 它的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 嗯， 然后你会发现就这个附近其实实际上是第一波承认新中国的， 嗯， 然后呢就往三里屯和亮马桥那边走了。 嗯， 所以说第二个使馆区是在三里屯，第三个使馆区是在亮马桥。 对， 那边呢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打破外交孤立， 嗯， 然后那个时候承认新中国的这个国家，然后就会发现那边 的 这些国家就是在那边建立了使馆。 对，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2017年的六月份是有175个国家同中国建交的，所以说在中国至少有175张门脸。这175张门脸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因为的确使馆区其实是非常非常美的，比如说美国和法国的大使馆是现代简约型的，然后伊朗啊、巴基斯坦的大使馆是充满了伊斯兰风情的，索马里的驻华使馆呢是与国旗的风格一脉相承的，都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使馆。所以说大家如果在北京的话，也可以去骑着自行车，哎，逛逛使馆区。的确还是风景很让人这个心情非常好。 对，所以说其实还要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在使馆区附近有非常多的就是民族美食， 嗯， 就是各个国家的地域美食吧。 那是 就比如说在俄罗斯使馆旁边就会有很好吃的俄罗斯菜，嗯，然后比如说在使馆区你经常会碰到非常地道的比如说阿拉伯菜系的。 所以咱们台附近就有非常好吃的俄罗斯菜是吗？ 有啊，就是在我们就是在那个往北走一点，然后那边就是俄罗斯大使馆。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啊？ 下个星期带你去好不好？ 好， 嗯，有非常好吃的俄罗斯菜。 太好了。 然后其实实际上北京的使馆区，因为它整个使馆的建造来说的话，它一般是不会超过4-5层的这样的小楼房。 所以说它整个的环境会比较清雅一点，所以说其实跑步啊或者是散步什么的都是好去处。 我觉得的确是使馆区非常非常的美，我一直在看这每个使馆区的功能，还有每个国家驻华使馆的不同的特点。 对， 哎，大家好像的确对这个使馆区的留意比较少，对不对？ 对， 飞飘飞飘提了一个餐厅叫做白夜餐厅。 嗯， 这个餐厅不知道是在哪里呢？是一个什么风格的餐厅呢？可以给我们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普及吗？ 但其实实际上外交礼仪方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了。 嗯， 在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大使馆只是一个开口了，我觉得以后我们就比如说可以去找一些比如这方面的比较懂一点的朋友一起来和我们分享很多，就是我们看到会觉得诶，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但其实每一个动作或者是每一个建造的这个过程，每个样式，都有它自己的一套内在的逻辑在里边。 的确是。那这个时段还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吗？ 这个时段其实还会简单的给大家带一下，就是在昨天埃菲尔铁塔是为足球运动员内马尔转会到圣日耳曼举行了一个亮灯仪式。 哇哦， 然后在 埃菲尔铁塔亮灯真的很美， 很美，我觉得很像就你撒了很多白糖在上面。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不同的灯光变化，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它是有那个亮晶晶的嘛，然后那种 LED 灯，但是它也会有比如说红一半红色然后一半蓝色，或者用法国国旗的颜色拼起来的一个埃菲尔铁塔，不同的灯光的造型变换组合的确是很美。 就是曾经就是中法文化年的时候，合作年的时候，埃菲尔铁塔还曾经呈现过就是整个大红色 啊，是吧，对， 也是非常漂亮的。 对，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仪式上呢，其实实际上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男子是持刀闯入埃菲尔铁塔景区然后被捕，后来发现这个男士呢是刚刚从精神病院当中出来，是出现了一些精神上的问题啊。其实实际上是因为法国首都巴黎在2015年11月遭受到的恐怖主义袭击当中就有130人死亡。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首都就一直处在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那这样一个男子这样的行为也是触碰到了他们那个敏感的神经。 是的是的，在国外的确还是有蛮多这样的意外状况发生的，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然后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留意这样的留意这样的事件吧，然后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好的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我们一段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微微观世界。 你有看到大家说的白夜餐厅吗？ 白夜餐厅是俄罗斯使馆的正门口的一家， 向南路西。俄罗斯使馆应该在东直门内吧。 他们家的， 然后飞飘说他家的罗宋汤很好喝。 OK， 下个星期我们去尝一尝。 谢谢水水带我吃饭。来吧，送大家一首， 谢谢珊珊请客。 谢 谢 珊珊掏钱。Road Less Travel， 一会儿见。 I heard something the other day about a guy in a game he gets paid to play. You probably never even heard his name, but he sure a thing dealt to me. Cause one day inadvertently he broke a rule no one knew, but as soon as he found out what he did, he admitted and he lost a whole year's salary. He said I know that I do things differently, but I think that's the way that life should be. And I know it seems hard, but it's worth it to me. Oh, I'm on the road less traveled.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好开心啊，在下个星期珊珊就会掏钱请客，然后带我到这家白夜餐厅去吃饭。 为什么先发制人啊？太过分了吗？刚才这话题不是过去了吗？ 好的，欢迎回到北京。 给你点一碗罗宋汤够吗？ 够了够了 够了哈、 一碗罗宋汤就能够温暖我整个的内心、 好， 就好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可以温暖您的早晨一样，我们是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现在觉得就是我跟我搭档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但是随着工作日积月累的推移会变得两个人非常有嫌弃的珊珊。 大家好，虽然是珊珊对我有嫌弃，但是我还是会不嫌弃她，依然和她一起去白夜餐厅吃罗宋汤的。 大家好，我是一个非常本质很善良，但是为什么会跟我搭档产生嫌弃呢？是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我的搭档很心机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希望这家餐厅赶快把广告费打给我们的水水。 这个我支持、我同意了， 莫名其妙的做了广告。飞飘飞飘、你是不是有股份？你说 有可能。飞飘飞飘因为是一个美食家 啊、是吗？ 对、他，我认识飞飘飞飘，你是知道的对不对？ 我知道、 他曾经是我主持过的一个美食节目的制片人。所以说北京的吃喝玩乐他应该都还蛮熟悉的。 你还主持过美食节目？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都会觉得美食节目的主持人真的很假 很假很假很假。 你能不能给我们就是亲身的聊 一聊？我还主持过旅游节目呢，一样假。 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就是说，很多的商家，就是他们说的东西就是言过其实嘛，对不对？你在主持美食节目的时候，肯定也算是一个推销，或者是你类似于说推荐的人。 是的，然后你知道， 怎么脸突然就拉下来了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主持的时间很短的原因。因为我的确找不到那个话语场。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吃，那我就是好吃；然后不好吃，我又会说不好吃。但这样商家又会不开心。 OK， 然后慢慢的我就会觉得，我还是说点儿，就找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的发表自己的想法的一个平台吧。后来就来到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然后再来微微一笑。 微微一笑，觉得真的是台领导特别的，思想非常的先进和非常的开明，给了我们很多让年轻人直抒胸臆的空间和平台。 没错，你知道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曾经我以为来到了微微一笑这个节目就是非常的自由自在，然后非常的快乐，结果碰到了一个搭档，他每天都要逼我说各种各样的话。 咱俩 说他瘦了，说他美了。 咱俩为什么突然开始？我还是在那个拍拍马屁，你这就突然开始搞人身攻击。 对呀、我很想知道，就你主持美食节目当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因为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其实就跟这个稍微有些关系哈。 对， 一些比如说在做品牌营销的时候，这些卖家用哪些方法，大家也可以跟咱们慢慢的进行聊。然后我的确主持过美食节目，然后飞飘飞飘的那个他制片的那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个就简单到不行，就是每期只播出5分钟。 大家如果觉得看过的美食节目都觉得美食节目的主持人真的有点在过度表演的打一，好不好？ 可以可以、会不会得罪一些朋友啊？ 不会啊，我们又没有点名道姓。 好， 他们都是例外、你知道吧、我们认识的人都是例外。 然后呢，当时飞飘飞飘制作那个节目是我是主持人、然后主持人之外还有一个大厨，那个美食节目其实是教别人做饭的。然后我就在旁边问些很，我的确不太会做饭嘛，这个葱为什么要切段呀，为什么要切丝儿呀， 这是土豆还是胡萝卜呢？ 是土豆。对呀、这个土豆不是橙色的吗？神经病。然后就是做好饭之后呢，会跟他聊一些烹饪的技巧，然后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道菜，这道菜有什么故事。然后重点就要来了，做好之后你要品尝嘛。 然后呢， 品尝你就要说话呀。 你品尝的时候会有那种，你看我表演啊，就是一般我觉得就是美食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就比如说他们说比如说啊、现在呢我就要尝一尝珊珊做的这个红烧牛腩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了、我们一起来尝一尝。然后他就摇起来啊、然后就真的是 不要这样雨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我觉得不是很好。 怎么了？ 如果我看一个美食节目是这样，我真的会打这个主持人。然后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其实做美食节目主持人来进行推荐菜品的时候，有几个非常难做的点。第一个是， 这真的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了。 第一个是你要边吃边说话。 OK， 这个真的很难，你知道吗？你这个嚼的动作又不是很好看，万一那个比如说牛腩这种，你说你是咬一小口呢，还是把整个牛腩塞进嘴里呢？你如果直接塞进嘴里，怎么嚼怎么说话呀，对不对？而且你一般情况下等这个 所以一般女孩会有点就是比如说遮着嘴这样的动作、嗯、但你又这样又显得很有点小小的做作和矫情， 嗯， 然后你吃完之后再说话时间就会有点过久，对不对、嗯、这是第一个困难的地方。 对， 第二个困难的地方在于有的时候呢那个为了拍摄时间然后快一点或者拍摄时间过久之后呢、嗯，有的时候是菜没有做熟， 嗯， 这道菜可能需要做一个小时才能很好吃，但你们节目录制时间只有这么长，所以有可能只做五分钟差不多了，有这个样子了，然后你就开始需要吃，然后开始需要讲了， 嗯， 这个时候你就真的不能讲出真实的感受啊，因为这的确并不是这道菜最真实的样子嘛。 对， 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录节目时长过长、 嗯、 这个菜已经凉了， 嗯、 啊，那你吃到它的时候，你也只能说好吃，因为这道菜凉了，或者是暂时没有做熟，不怪这个厨师或者是这个卖家， 嗯、 是因为你们来做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需要的一些客观的问题。然后最难的就是第三点，就真的不好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出真的不好吃这几个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就是不好吃和好吃这些东西是主观的，可能我说不好吃，会有人觉得很好吃呢。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我说不好吃影响了这个卖家的一些在某些人心当中这个选择的可能性，我会觉得很内疚，所以我一般倾向于是比较客观的描述出自己的就是这个口感、 嗯、 如果我觉得不好吃的话，我可能不会给出评价，我说不好吃，我可能会说比如说它的风格是比如说这个笋是非常脆的风格，然后再加了一些折耳根的味道等等等等，我只是客观的描述出我尝到的味道啊、嗯。如果让我强行的说好吃，我可能也做不到、嗯、 但是你真的有吃过很好吃的对不对？ 偶尔会有，偶尔真的会很好吃， 只有偶尔吗、 嗯、偶尔 嗯， 嗯，因为你想想你平时吃到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很好吃吗？你只会觉得哎不错，哎还不错， 嗯， 嗯， 但你总不会像比如说偶尔会有那种转圈圈的感觉吧。 我觉得现在真的蛮少了、 嗯、 因为最近其实我尝试了还挺多家就是我新的餐厅的、嗯、然后也没有特别能打动我的餐厅、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家就真的是还挺打动我的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嗯、你还是会觉得生活很幸福。 对，会有幸福感，美食带给人的幸福感真的是好开心。 嗯， 嗯，但是我们回到话题上来讲、嗯、其实实际上今天聊的是一种过度的营销或者是过度的品牌， 嗯， 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呢，其实实际上我们也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在商家的介绍当中有哪一些说法其实跟你买不买没有关系、 嗯、 或者说他们是进行了强行的升华呢？ 嗯， 今天的主题其实是这样。OK，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在网上有发起一个投票 啊、这 个 投票 这个投票就是说有哪一些行为让你觉得是一种强行升华 啊、 就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在这个选项当中有在瑜伽健身房的宣传单上，不管卖什么课都要提到灵肉合一净化贪欲， 嗯，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倒是很少看到这八个字。 你很少看到吗？ 很少看到这八个字。 很多瑜伽房都有这样的一个标题、 哦、 就是把心灵的净化和这个瑜伽的动作联系在一起。 哎，大家有看到吗？因为像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我想去瑜伽房的话，我大概知道瑜伽的好处，我不太会看这种营销的文案。哎， 嗯，所以营销是没有办法影响到你的。 有的会、嗯、 比如说 你先列举看看投票里面有什么，我觉得哪个会比较影响我，好不好？这样吧，咱们这个时段呢就给大家带来几个投票。 嗯、 哦，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里投起来。 对， 首先呢，这个第一个时段的投票，第一个投票叫做哪些让你觉得就是强行升华，有一些过度营销的意思了。 我觉得强行升华这四个字就还蛮有趣的。 强行升华、嗯、是吧 ？OK， 第一个选项，电影结尾处不顾逻辑的强推，将情节搬向这样的就是比较主旋律的这样的方向。 嗯。 嗯，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就是宣传比如说本来就讲到两个人好好好，突然要歌颂一下爱情的伟大 啊、嗯、明白， 然后讲到两个人的友谊怎么样，突然要歌颂一下友谊的坚贞， 嗯、 爱情的坚贞和友谊的伟大吧。 嗯， 嗯，就这种是强行。 这个你对电影比较了解，你会觉得比如说电影的主题升华是你平铺讲故事，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或者是精力放到电影的细节上，让大家去体悟其中的主题比较好，还说最后编剧或者制作团队给出一个升华的主题，表达一下自己的中心思想比较好呢？ 其实喜欢看电影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在电影当中最弱的一种表达方法是语言。 嗯。嗯 啊、就比如说有一个旁白说，我真的非常爱这个人，这就是爱情伟大之处。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最弱的， 是的， 因为你其实是直接的告诉了观众你想表达什么。 嗯 然后再往高级一点走的话，就是比如说是运镜， 嗯， 比如说细节， 嗯，比如说欲言又止的眼神， 就比如说靠演员演技， 对， 这是一方面，靠剪辑的节奏把握是一方面，靠导演在整部剧的整个的贯穿是一方面。其实我反而觉得真正打动我的电影从来都不会真正的用语言跟你讲什么大道理，都是一两个细节直接扣到你眼泪往下流，有没有？ 有， 就比如说像泰坦尼克号，大家都知道，就比如说他其实在那个、就是、 泰坦尼克号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细节和画面是什么？ 肯定是沉船的时候的那几帧的画面 啊、 就是一对老人相互相拥着、然后那个水就开始漫上来、然后那几个小提琴大提琴手在那个甲板上用他们就是生命最后的时刻去演奏那些音乐，然后一个妈妈欺骗着自己的孩子说我们不要着急、我们会走的、只是说现在得让他们先走，然后就是那些画面，其实你会发现全都是细节， 是的， 没有这种升华的这种感觉，告诉你说我们要爱，然后我们要秩序，为什么就是这个船这么不公平等等，但你发现那些细节就是非常深深的打动你， 对， 让你能感觉到那时候船正在沉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这种就不是升华吧，但又胜似升华。 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真的就感觉汗毛又竖了一次，然后又要哭了的感觉， 是吗？ 所以经典的影片真的是给人的力量是特别无穷无尽的。 那如果是泰坦尼克号这样强行升华的话，估计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伟大的电影了。 是的， 因为没有电影， 现在很多电影的确有点强行升华的感觉，最后就总要给一个啊这种朗诵的感觉，对不对？我爱你这种感觉。 OK， 好，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综艺里打父母母爱人间大爱牌，然后呢抓住小细节努力的煽情升华 啊，比如说孩子给妈妈端了水泡脚， 对， 比如说之类的这种细节， 一定要在现场把他妈妈请过来，一定要把他的爸爸请过来，一定要把他拿就是比如说资助的情况说出来，然后强行的去问他你此刻想对妈妈说些什么。 好，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可以跟我一起选啊。到目前为止水水给出这两个选项，一个是在电影里面最后强行升华，哪一个，还有第二个是在综艺节目里面一些亲子话题 大打亲情牌， 对，我会选电影。 现在目前还是电影赢，对吗？ 对，因为我觉得综艺节目里面这个其实有正面的价值观引导意义的，对我来说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孩子真的是要教的，孩子看到了一些好的，那不应该会去模仿吗？ 但你知道吗，最关键的就是做电视的人其实都比较清楚， 这些都是套路是吧？ 不是，镜头会放大所有的东西， 对， 我自己在那儿也哭，我曾经哭过， 在哪儿哭啊？ 就是录节目然后参加比赛的时候， 小时候吗？ 最近的一次大学也哭过 我也会哭啊，在镜头上也会哭，怎么了呢？ 就是我参加一个比赛，然后我的一个朋友然后突然放了一段我妈妈的录音， 哇， 然后我就哭了。 你大学的时候还参加过比赛呢？ 对啊。 什么比赛？ 主持人比赛， 贵校的还是比校的？ 就是 还是 中传的 啊，中传的 本科的时候 哦。 然后我觉得在镜头前面 朋友好坏哦， 很坏。 他为什么放你妈妈的录音啊？ 我妈更坏，我跟你说。讲到这种强行升华的东西，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比得过我妈。 我知道你选的是综艺节目里面强行升华亲子主题是吗？你选的是二，是这意思吗？ 为什么呢？能告诉我们吗？ 对。 然后直播间的其他的朋友，你们怎么了？怎么消失了？明明显示有这么多人，几万人在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现在就只有 Verona 一个人在跟我们说话？ 没关系，咱们好多投票人，他们投。 对，然后我妈妈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刚刚接到了你们一个同学的那个电话，她让我在电话里面就是对你表达 跟你说几句， 说几句。她说这样的手法你必须要知道哦，你自己也要学会。 你妈妈好可爱呀、 她就说，但是你在听到我这段录音的时候还是要表现出你第一次听到的感觉一样，因为你的同学反复叮嘱我让我不要告诉你。 我觉得你妈妈对你很好，她其实是给你打一个心就是预防针，怕你特别特别的失控，对不对？你妈妈说了什么呀？ 我妈妈就是说她觉得我从小都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然后这种话谁受得了、 对，真的是会累， 就是强行升华呀。 所以说当 当时你通过这件事情悟出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在镜头面前所有的情感都会被放大，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值得去大做文章。你是这个意思 吗？所以说 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我的意思是说、所以说我们就要讨论，在综艺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掌握一种克制的美感。 嗯， 就是我记得杨澜其实在他的书当中写过一个细节，就是他每一次在采访一个人、然后当这个人马上眼泪就要夺眶而出的时候、他就会试着把这个话题转一转，因为他不希望一个人在镜头前如此的失控、然后他也不希望自己的话像跟针一样一定要去刺到那个人的泪点，然后让那个人在镜头前泪流满面。然后他说其实镜头应该保持一定距离的克制的美感。 嗯， 但是不同的节目可能有不同的 风格 吧。 对， 现在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说现在的节目都是以把人弄哭痛哭流涕为一个最终的目的。 我觉得你说的把人弄哭有一些听起来有点太强势了。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介意在镜头前哭的。 嗯， 有的时候你哭出来其实不反而是一种疏解和倾诉倾泻的方式吗？有很多人比如说一般情况下会在镜头前的人，他们就是习惯了在镜头前工作的人。 嗯， 大多数人可能已经培养出了其实会愿意在镜头前真诚的跟别人沟通的交流的一种心态吧。然后就没有强行的被弄的感觉。对我来说，我可能在某些事情方面是不在意在镜头前哭的。 我觉得如果你把我妈请到现场、就是在弄我哭。 真的？哎，阿姨阿姨 OK、这三了啊。然后四、 你怎么说三了？ 三哦，三哦，等一下，刚刚是二对吧？ 对。 好，三。广告词。天籁之音。神来之笔。再一次文艺复兴。 这种真的有点强行升华， 有点强行升华，对不 对？ 对， 跟电影那个有的一拼。 好，第四，学生作文语文阅读题结尾段落处进行强行升华主题。 电影赢是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对不对？好，企业宣传文案背负着什么什么的社会责任，民族企业复兴，然后争当减排标兵等等。 可爱的啦， 可爱的啦。然后刚刚健身房的这个说过了啊，然后部分电影评论一定要从背景墙上的碎花扯到符号学 啊， 然后尬解读 啊。但是是不会有一些就是经典电影的确会出现这样的镜头语言啊，他们的确会通过一些布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里面的家具的摆放的位置，然后以及一个小小的细节，钢笔帽盖没盖呀、什么墨水瓶开没开呀，这种来表达一些。所以我觉得其实看到了是在尊重这个电影制作团队。 那如果秉承着这样的分析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你能分析一下我们整个节目直播间的这个背景墙吗？ 我觉得可以。 背景板。 首先呢，我们的直播间呢有很多很多的灯，我觉得这是希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话语场，希望我们觉得要不辜负照在脸上的每一寸光，然后可以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给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我的火已经上到就眼睛的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们直播间有七个镜头，我觉得这是全方位的展示了主持人的特点，以及在这么多镜头的表现下面， 符号学， 要不辜负每个镜头给你的尊重。 快，符号学要出来 了。在符号学里面的理论来讲呢，我觉得这是给了一种表达的符号。包括我们身前的这个麦克风也是一种表达的意味在。是希望我们通过麦克风，通过无线电波传递给大家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不是很烦？其实我这是出声的，那是看影儿呢。 其实实际上就是你讲的这个还没有就真的是到那个层 特别讨厌的。 我跟你说，就是 你来你示范一下。我来模仿一下。 在背景墙上出现的两个人就完全的完美的诠释了罗兰巴特所 我的天哪 提出的迷思这样一个概念。在所需而语言学概论当中提到了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概念，在这里就不再多赘述了。我们看到 你赘述吧，真的，你赘述，求你赘述。我看看你还能转述什么词儿来。 我们看到两个主持人看似是两个年轻的主持人，实则在他们的背后所站着的是一个青春的形象，以及所背后所蕴含的 代表青春的荷尔蒙的气息， 嗯， 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阶层流动日益怎么样的社会， 嗯， 然后这样的青春的活力给电视或者是给媒体表达的观众以某种假象， 嗯， 让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成为这样， 嗯， 厉不厉害？ 厉害！像什么能指、所指这些概念，我就是离开了课本，就再也没有运用过。 在布尔迪厄的《论电视》这本书当中。 嗯 在鲍达里亚《消费学》这本书当中，消费主义这本书当中， 所以能指所指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这个叫做什么？强行升华了。 嗯，李胜也说了，说好生硬啊！这的确，我们这个时段聊的话题就是强行升华的意思啊。 对，嗯， 我的火真的 火很大，有没有？嗯， 火很大。 好，现在我们这几个都已经出来了，那大家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 再来简单的排点一下这些投票。 OK， 我觉得我们不要用数字了，我们用字好了。 好的。 就比如说，电影。电影的强行升华，综艺的亲情牌，广告的再一次文艺复兴，然后做 不清晰，我听不懂这个投票，你快点来解释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选项是电影，具体讲的是电影在结尾的时候经常会用一种手法进行强行升华， 对，就回归到这个主流的一个，就是强行升华的套路上。 好的， 这 是 第一。 电影， 第二是综艺打父母母爱人间大爱牌，然后抓住了小细节煽情升华，第三个是广告词当中出现了非常假大空的词，比如说天籁之音、神来之笔，再一次 文艺都是天籁之音，是不是？ 对，就什么声音都是天籁之音，什么文化都是文艺复兴，然后第四是学生的作文、语文阅读题在结尾处进行强行的升华。 作文， 然后第五个是企业的这个宣传文案当中一定要以什么责任、什么民族这样的词的高帽子来扣上去，然后 宣传文案。 对，第六个是。健身房的宣传单一定要把灵肉合一、净化贪欲这样的词 健身房 写到自己的这个宣传语上，然后第七个是部分影评一定要扯到符号学，比如什么迷思啊、罗兰巴特啊、鲍德里亚呀、布尔迪厄啊什么的，好，现在大家可以开始选择了。 你选什么呢？ 我选三，广告词当中的天籁之音， 天籁之音这种 神来之笔，再一次文艺复兴。 我选健身房。 受不了灵肉合一是吗？ 不是，就是我说大家选什么，本来是第二名应该是电影。我觉得之所以综艺节目我可以受得了，是因为它至少是一个综艺节目。 OK， 我知道综艺节目它承担的这个社会功能应该是给予人一些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不对？它是综艺节目嘛。然后电影对我来说比较受不了，是在于我觉得电影应该有更多的意义。电影是一部作品，它会一直流传下来，有可能看到它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一些观念的形成，所以我觉得电影应该是更加有技巧的，是一家更加高雅的艺术。 我的想法和你不一样的点在于，我觉得电影是需要升华的，就是不管你 是不能强行升华， 对，但你只是说需要升华的这个方法论错了，你强行升华了，但在我看来广告是没有必要那么升华的，就是平时就买个东西呗，对不对？就买个本子，你非要跟我说这是海明威用过的本子，然后我听过了以后我又因为这个情怀必须买，这就很不好，对不对？ 然后呢，其实我最后为什么会选健身房呢，是因为这健身房真的是因为大家去健身房就是为了瘦一点，为了健康一些，大家的目标都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你不要给我扯什么灵肉合一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好不好。 好， 其实大家如果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会看到一些自己是怎么想的。最后的结果呢，其实19%的朋友第一名是不喜欢综艺节目里面的强行升华的对，他们觉得什么人间大爱牌啊这种有点在综艺节目里面有点过分了， 对， 再比如说第二名15%的人投了电影结尾处不顾逻辑强行将情节搬向主旋律，然后第三名也是并列15%学生作文然后落尾的时候强行升华主题是一样的，第四名14%的人投了街头标语复兴这个就是天籁之音呢，这种情况在广告里面，然后接下来第五名是12%接宣传文案各种各样的什么减排标兵 责任民族这样的大帽子 是的，然后接下来的是11%的人投了影评， 从这个背景墙上的碎花扯到符号学尬解读。 好，目前为止一个最有趣的现象产生了。 什么呢？ 就是我们两个所选择的这个其实大家并没有很讨厌， 一点都不在意， 分别排在了倒数第一名和倒数第二名。你比我要 好，并列倒数第一都是8%的人选择的。 OK 好，就是健身房的宣传单和这个广告词其实大家并没有很在意，好不好？ 咱们俩好像有点、 就 是、就 说明我们俩平时就爱强行升华吧。习惯性的去选择了这个， 早就强行升华了。 对，最最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 我们其实并没有强行升华，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可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思考，在生活当中考虑一下你看到的任何符号背后的含义。 对， 同时也可以矫正一下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认知误区。 对，在脑海，在你的耳边，一定要时刻的想起图尔干，想起布尔迪厄，想起他们所说过的那些话，好不好？ 这段就是一段非常完整的强行升华，是不是？ 那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其实实际上是给大家的一个套路。那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用这样的套路具体的套到现在我们在网购或者是在购物时候的一些经历当中，看看商家是怎么样通过强行升华来说一些有的没的。 来听一首一生中最爱，一会儿见。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秀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我们是在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看到了君君说山山水水越来越可爱了，主持的确实不错，觉得被表扬了，非常非常乐的山山。 嗯，大家好，我是看到了牛哥送了主播辛苦了这样的一个礼物，于是就想到我们好久都没有收到礼物了，好希望大家快一点给我们送一点礼物的水水。 咱们要不要重新来玩一下那个谢谢您送我主播辛苦了啊，我祝您每天心里都能乐是不是太不容易了？嗯， 真的，收点礼物容易吗？ 对，大家可以边送啊，边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嗯嗯，所以说大家可以首先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两个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 嗯， 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 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多方位的了解到我们的节目，那不光是微微一笑我们的频率，同时呢在下午有很多很好看的节目可以等着大家。 嗯， 挑战新歌声啊，女神百分百啊，今晚有戏啊，魔力 X 档案啊，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节目。 好，接下来就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那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强行升华的套路。然后呢，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感觉好像飘在空中的升华呀什么这样的感觉 落下来一点、 啊、再把它摔在地上。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是在我们的网购或者是购物经历当中，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觉得他说的真的是有的没的，升华到不行，但实际上真的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和你买不买并没有什么关系呢？它同样是有一些选项，因为网友也给我们总结了很多这样的套路。 对，这也是一个投票。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大家可能跟自己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一些。 对， 至少关于购物的时候，这些商家给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套路，我是有很多可以说的。 比如说第一个， 比如说，就是在各种我不太喜欢，比如说我在某宝购物的时候，他一定告诉我你是我们店的会员，啊，怎么着，这个有很戳中你的笑点吗？ 非常，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最近在创业开了一个公司，然后呢，他就在讨论会员这件事情嘛。然后我就和他讨论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跟我说，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套路，就是首先只要在他们店消费的人都是会员 啊，对啊， 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你在我们店消费了，你就可以成为会员， 是啊。 但是你知道戳中我笑点的还不仅仅是这个， 那是什么呢？ 是淘宝有的时候你没有在他们家店消费，你只是逛了一逛，他就会发一个会员卡给你。这一点很过分。 就是会员这件事情，我已经有点就是要崩溃了。确实是也不是要崩溃吧，但是你看，至少比如大家现在可能不太用短信，然后我看一下，我现在的手机微信是有51条未读，然后有些是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的嘛。我的短信是384条未读，此时此刻，如果我打开我短信的话，基本上这都是各个那个会员信息给你的东西，对不对？然后语音水是964条短信未读，有的时候其实会点开看一眼， 我真的不想点， 发现是完全没有用的信 信息你就会不用。 我现在觉得短信这个就是收件箱就是一个垃圾回收站， 嗯，有一些 全部都是垃圾信息， 全部都是广告， 就导致有的时候就是我偶尔翻到有一条，天哪，这个人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嗯， 他怎么还会发短信，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会员的那个，就会让我想起，其实你知道就是 membership 就是这个词在国外 英文单词，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还挺严谨的概念的， 就有格调， 因为国外的网购没有发展的那么迅速那么迅猛嘛。然后我给大家 的 membership 对吧？ 对，然后我给大家说一次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就当时我不是去美国玩嘛，就大概是玩了大概有大半个月吧，将近一个月。然后我就是去了一家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呢是你办他的会员，你就可以有一件衣服的七折的折扣。 嗯， 然后当时我算了一下自己应该是符合他们家的那个条件的，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只有一项不太符合，我不太记得是什么了，就类似于好像有一项就是他能说过就过，不能说过也无所谓的那种。 身高1.75米。 1.7-1.80米吧，身高1.80米，然后我偶尔1.81米，偶尔179.5米。 穿戴整齐1.81米是不是？穿10公分的高跟鞋、 就比较这样。然后后来的时候他是 1.77米吧，差不多1.77-1.78米。 我有1.78.5米。 好的，很棒。 如果就是挺直腰板，然后就是各方面头发剪的也够长，好吧，然后后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收到了一封他的拒绝信，还是寄到了我家。 哇，拒绝你当会员吗？就是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啊，不是去店里逛一逛就是会员吗？一般情况下。 哇哇哇哇哇，他真的拒绝我哎。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其实实际上国外现在他特别强调你家住的地址 啊， 他什么都要给你邮寄所以你办个会员也要等一个星期。 所以七折到底打没打啊？ 没有打呀、我没有申请到会员啊。 你是要先申请，你是在店外申请的？ 我要在店里先填个表，然后他说他们就要预审，然后审完以后他就会把会员卡寄到我家，然后他寄来的是一封拒绝信。Sorry sir。 然后如果你申请过了会员，你再去另外一家线下店买衣服吗？ 就可以打七折。所以就会员真的是就是还蛮难申请的。 有的时候的确是还好，就是比如说你在国外的购物的时候，一些就是比较国际性的品牌，一般情况下你买了东西的话还是可以帮你办会员的。 它应该有一个限额吧， 可能是， 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就会员这个词确实是有点升华到了一个就是比较飘渺的一个概念上。 然后你知道像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某宝这件概念，我就有点生气的点在于，你知道我在某宝上面购物，我是一定会问一句可不可以打折的是我发现其实他们是很多店家是可以打折的，是可以打折的，你是可以跟他商量，至少可以给你免个邮费。然后你知道我有， 你看到我的眼睛瞪得有多大吗？ 瞪大干什么？觉得 我从来没有在某宝上砍过价、 要砍。 是砍价吗？真的可以砍价吗？ 偶尔可以砍，比如说324，你就可以问他说300行不行。 嗯， 就是我一般情况下不会问很大的那个折扣力度，但是我会问一下，然后我觉得反正你问一句又不费劲，你只是点开那个圆球球，然后进去跟他说两句话嘛。如果万一能便宜的话不是很好吗？然后但我有时候碰到那种我就很生气，比如说去一家买衣服的店里面问说这个有折扣吗，或者是能包邮吗，他就给你回复说买2000以上可以成为我们家的会员，下次购物可以满打98折，我就饭不用了谢谢，我就直接会买下单这种。就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子吗？就是我在某宝上面购物追求的更多就是一种可以大家随心所欲的更加轻松的购物环境，你不要给我搞出一副就是精品旗舰店的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怪怪的。对我来说，个人来说是这样。 对，因为旗舰店也是很多网友总结出来的一个就是大 bug。 是的， 就觉得说很多店就说自己是旗舰店，其实和别的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其实这也是这个投票当中的第一个部分，对不对？咱们还是开始跟大家玩投票吧。 对，可以可以。 哪些商家处心机率设计的说法其实和你买不买没有什么关系呢？你也就是你在逛这家店的时候根本完全看不见这几个字。 对，好，第一个是旗舰店，对吧？ 对，旗舰店。 然后第二个真的也非常戳中我的痛点，它就是白金会员、钻石会员、黑金会员。根本搞不清楚哪一个更高级。 搞不清楚。 所以说应该是白金会比金更高级，对不对？ 是的是的，白金比金高级。 然后一般来说黑金就会比白金更高 级。高 级， 我感觉黑金是最高级的。 那黑呢？ 这里面没有黑啊。营业的不是白金、钻石和黑金吗？ 咱会让大家排一下序，比如说一个品牌告诉你你是白金会员或者是钻石会员或者是 黑金会员， 黑金会员 你觉得这个的排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黑金一定是最高级的，在这里面 我觉得是 对吧，然后白金和钻石呢，钻石要高级一些吗？不见得，对不对？ 我觉得钻石应该会比白金更高级一点， 可能是那其实就是黑金大于钻石大于白金，对吗？然后有什么权益也不是很搞得很清楚。然后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去按摩店那个做足疗嘛，我很喜欢捏脚，然后我花了很久才搞清楚，优秀比高级技师高级。 就是优秀技师和高级技师其实实际上是优秀技师收费更高，然后按得更好， 对对对对对对， 按摩得更好， 对，就是入门是高级技师，你刚进去就是高级技师，然后你后来你努力了才能变成优秀技师。就跟我最开始的概念不一样，一般情况咱不都是先优秀嘛，然后再高级嘛，对不对？然后再一级二级特级嘛，是不是？反正就是闹不清楚，我一般会问多少钱，这样才能够具体的知道到底是哪个级别。 OK，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给我们回复一下，你们觉得白金、钻石、黑金的这样的排序是什么样的？OK， 然后第三个，刚刚讲的是这个卡的等级啊，你笑什么？ 没事，我在笑，就我们俩很努力。 必须的，第三个，权限升级，一年升八次，每次都没有新感觉，我觉得这个权限升级也是真的是够了， 对，有些店家的确会有这种感觉。 OK， 好，然后第四个 OEM ODM 当卖点，并不会看到缩写就觉得更高级， 什么意思啊？ 我非常讨厌缩写 啊。是吧？OEM 首先给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好，我去 search 一下。 去 search 一下， 大家会知道 OEM 或者是 ODM 是什么意思吗？ 对，然后下一个，真享版、尊享版、至尊版，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差别，但是却能够在价钱上看到他们彼此不同 啊。看不对，这个我也看不懂，就是这种特别的有点儿抽象的定义，大家就会不理解，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有查到 OEM ODM 和 OBM 是什么意思。OEM 是 Origin Entrusted Manufacturer， 基本含义就是定牌生产合作，俗称贴牌，就是品牌生产者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这个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控制销售渠道 blah blah blah blah， 这是 OEM。 然后 ODM 呢， 你真的很不喜欢概念，每次碰到概念的时候你就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大家不是知道了吗？就是定牌生产就是贴牌嘛，对不对？ ODM 呢是 Origin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所以说就简单来说， OEM 的特征就是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就只有自己产的。然后 ODM 呢是一家公司根据另一家公司的规格来设计和生产产品。我听不懂这些概念，我是认真的。还有 OBM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 原始品牌生产商。我就是听不懂，包括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原单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对，每次他们跟我说这是什么 OBM ODM 贴牌的原单呢，我就会很困扰，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对， 最后还是会通过， 然后比如什么打孔，什么什么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剪牌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可是呢，好像我觉得真的懂行的人可能会受用，因为我觉得也会有那么存在一部分人，他就会知道每个口红的色号是什么色号，他就会知道 OEM 和 OBM ODM 是什么区别，他就可能更有自己的偏好吧。就对我们来这种智商不够的人，可能这种缩写就不是很有用。 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比较矛盾的一个点是说，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花这样的精力去了解那么多的，比如说它产品线或者品牌内部的一些东西，然后以此获得更低的价钱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太清楚。 我不了解，就这样的品牌是 就比如说像广告语当中提到这样的，比如说新零售重新定义这样的词，我真的就会很火大。但是我自己在写一些品牌文案的时候，我也会用， 会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重新定义， 会 重新定义，重新定义， 重新定义 高端 年轻， 重新定义年轻，哎，这听起来很熟 对，这种词会大家不开心吗？ 开心啊。你看我们频率就是重新定义年轻，对不对？ 就是每个人会给这个一个固有的词增加一些自己的理解嘛。 对。 对吧？ 嗯。 还有什么呢？在这个选项当中，在这个投票当中，还有什么是处心积虑的设计？其实我们消费者根本看不懂呢。 嗯、 比如说跨界款。什么叫做跨界款？我跨流行、跨摇滚、跨民歌三界，但是很多消费者给出的感觉就是，你跨的那三个界我其实都不懂，我也不知道跨了界之后会怎样。 说实话、我觉得跨界这个事情我没有那么讨厌，反而很支持。 什么叫做跨界款呢？ 因为最近其实我就是在联系一些跨界的事情。就是最近有一个就知名打火机的品牌、然后找到我，就说他们在做一个品牌的活动、然后呢希望和艺术跨界。现在和艺术跨界就是最多的嘛、然后他们就想寻找一些比较年轻的优秀的艺术家，然后呢让这些艺术家去创作一些就是图案，或者是根据他们的那个就是要求创作一些东西、然后就把这个图案印到那个打火机上 啊。明白了， 我觉得这样的跨界就不 很棒 就很棒啊，对不对？ 鼓掌鼓掌。 对啊、然后比如说像衣服品牌和比如说和艺术家跨界，然后你就能把艺术家的画画在身上。 再比如说咱们前两天请来的你那个朋友白鹿， 不对 做了那个艺术家和科学家跨界的事情。 嗯，就小东、 是的，这个还不错，对不对？ 对啊、 其实现在好像和艺术家跨界的是最多的，因为艺术家是有艺术作品的嘛、艺术作品是可以放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生活用品上的，比如说打火机，然后比如说衣服，而大家会觉得他们会非常的有格调，有审美价值。所以就是艺术家的跨界还是越来越多的。但是什么样的跨界会比较惹火大家呢？不会， 就是莫名其妙的跨界。就比如说红色界跨到蓝色界。 哎，我们来列举一下大家喜欢的跨界吧。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跨界是一个摇滚歌手做的精酿啤酒。我超爱。对，就是他是一个还蛮有态度的摇滚歌手。怎么了？ 我很火大。 为什么？ 这种是我最受不了的跨界。 为什么呀？ 就是一个摇滚歌手，就是他把他自己对于摇滚的理解注入到了啤酒里嘛。 对呀、那个啤酒叫做摇滚有脾气。 好。 然后 你喝它以后就会摇滚有脾气，对不对？ 就很开心。 然后每一瓶啤酒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歌手或者一些艺术家，一些创造艺术的人是蛮爱喝酒的人蛮多的。然后他们会，你能想象你说白酒、红酒、黄酒、啤酒哪一个跟摇滚歌手、小众摇滚歌手脾气更搭？你会觉得是啤酒，对不对？ 我会觉得是甜酒、米酒。 为什么？ 乱说的，没事儿。 我觉得你倒是跟甜酒和米酒有的有点小小、我是真的觉得，比如这几种酒， 我觉得啤酒了， 对吧？就啤酒那种，你想象啤酒的画面，我们来想象一下这几个画面啊。大家如果想象白酒的广告画面，白酒的广告画面一定是一小杯珍藏的、然后从那个瓶里倒出来一股酒的清流，琼浆玉露的感觉，注入到一个很晶莹剔透的杯子里面，然后一个中年的成熟男子，比如说陈道明老师，缓缓的用优雅的手指端起那个酒杯，然后开始慢慢小口品尝，对，一兜注进去，有种人生特别洒脱的感觉，是不是？这是白酒的印象，没问题吧？红酒那就没办法了，在一个特别 fancy 的酒吧啊，然后慢慢的想着一些怎么说慢的音乐，慢摇类的，或者都可以啊。然后一个长发的红衣女郎，哒哒哒踩着高跟鞋走进来，坐在一个角落的位置，然后服务生特别优雅的说：“你想喝一些什么酒？”他要一杯红酒，他可能只是什么都不说，他说跟以前一样，或者是伸出纤细的手指说一杯红酒，对不对？然后这个红酒特别优雅的放他面前啊，一点点。这个时候呢，他就用纤细的手指端起高脚杯的位置， 等一下还没有端起来，是要先在桌上这样摇一摇， 这样摇一摇，用食指和中指对挂一下杯，晃一晃，醒醒酒，然后再端起来，然后先闻一闻，然后再放到涂着晶莹剔透的红色唇彩的嘴唇旁边，然后慢慢的品一口，这是红酒的画面，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是啤酒呢，造起来呀、对不对？立刻就开瓶，嘣，那瓶就弹出去了，然后就啤酒浆就蹦出来，然后大家就开始狂欢，这是摇滚歌手的气质啊。我觉得摇滚歌手跨界做啤酒对我来说是非常合适的，然后那个摇滚歌手叫做李志。他 也不算特别摇滚，独立音乐人、嗯、 对， 然后会唱摇滚，然后也会唱民谣，然后他做的那个啤酒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啦。 摇滚有脾气吗？ 对、嗯、每一瓶啤酒上面会有一句话，然后不同的类似那种特立独行的 slogan 的话，嗯、哦，就这种跨界我是喜欢的。 你刚刚真的有在强行升华 强行升华了吗？ 还要拉 很久， 还要拉着白酒和红酒垫背 白酒红酒我都很喜欢了，但是我就是啤酒，就是一个歌手来做的话是还蛮合适的，他肯定就是自己很喜欢啤酒所以才会做这个的，对吧、嗯、因为可能也不赚钱。 对，因为之前乔布斯不是就是他提出了很多他关于品牌然后关于生活关于科技的理解嘛、嗯、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就是把乔布斯的这一套叫做苹果哲学。 哦， 嗯，就是以哲学这样一个词来定义乔布斯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改变。 所以说乔布斯所有的这些思想包括他企业运营的思想产品开发的思想是被统一称为苹果哲学的是吗？ 就是对，就是有一种叫乔布斯哲学、或者苹果哲学、然后哲学这个词现在已经被就强行升华到了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哲学呀、 嗯、 昨天我和一个朋友吃饭，就是他是现在在做那个单向街嘛， 嗯，是的， 他是在做他们的一些品牌的运营和产品、嗯、 很喜欢单向街。 对，然后他也是给我提到的，就是他说其实实际上就要构建整个产品体系的哲学。 嗯， 所以现在就是哲学这个词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和一个营销的一个关键的点。 嗯， 就是什么都要构建一个哲学。 嗯， 然后我去年还是前年读到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标，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表态，就是说、嗯、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叫哲学。 是的， 如果我们以哲学去定义一个品牌的营销或者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推广，那其实哲学就非常非常被就是贬低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嗯， 当然了，有很多人在反对说其实实际上哲学没有那么高深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嗯嗯、但其实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在商业社会当中其实经常会碰到我们要买东西。 对， 买东西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 是的， 嗯，然后 就是我给你钱你把东西给我吗，就是最原始的一个买卖嘛、嗯、 对，但是其实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有两条路可以走。 嗯， 一条路是这个品牌真正的他真的是以这样的一个感觉在走，比如说我营造的这个理念，我的这个氛围， 嗯， 然后我的这个概念，我真的是在营造这样一个东西， 嗯， 所以说我是在真正的跟你传递一种我的价值观和理念。 是的，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尊重的， 是非常需要尊重的， 对不对？ 对， 特别是关于设计呀、 嗯、 文艺呀、创意呀、嗯、这样的产品， 包括比如说你刚才你讲那个朋友，他觉得不是每个品牌都有哲学的、 嗯、 我觉得是有很多品牌有哲学的、哎、 嗯、 比如生活当中遇到的，你看像我觉得单向空间， 嗯， 单向街，他就是在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感觉的那种感觉，你说不清楚，你会觉得他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对、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他就是那么一个存在，他发生的每件事情都觉得放在他身上特别合适， 嗯， 这就是形成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感觉吧。包括之前咱们一起看过一个展叫做无用，你有印象吗、嗯嗯、 对， 你觉得他是有自己的哲学的吗？ 有、嗯、马可当然是有自己的哲学的， 嗯，这种是会很值得尊重，对吗、嗯、 但是 嗯， 这一波其实毕竟是少数。 是的， 其实我们今天其实在聊的是另外一波，就是你没有思考到那么深远的问题，你也没有那么大的概念，就请你不要总是以这样的大词来拽在那儿。 对， 大家看了其实也就只会一笑、 嗯、 还不如踏踏实实的真的把货做好，然后把东西卖好、嗯、对不 对, 对。 然后你知道，比如说我给你举个非常接地气的例子，我在某宝上面有时候会买袜子、 嗯、 就是那个连裤袜之类的，我特别喜欢一家店，那家店就是巨接地气， 嗯， 他从来也不说，他的文案就是巨实在的文案， 嗯， 点进去就看，就告诉你我是从哪儿开始进的货，我挑选了多少双袜子，最后选的这双的特点是什么，不起球，然后干嘛的，弹性好啊，保暖瘦腿， 嗯， 然后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也属于这种就是特别实在的，直接说，你进去说你好，正常情况下我真的很不太喜欢问亲你好，然后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这种是比较客气的， 嗯， 有那种就是真的就是太假的，我就不喜欢那种客服方式。 嗯， 但是我买袜子这家他特别可爱，他就直接说妞今天要什么袜子然后我就会直接说，他会自称叔， 嗯， 然后所有买他袜子的姑娘 就是或者是卖家，他都统称为妞嗯，然后说什么叔叔最近进了两双袜子，你自己看看吧，然后就可以扔给你，然后就走了。我就会觉得还蛮可爱的。我在互联网上更需要的是这种服务方式。我特别理解水水说的，如果一个品牌对自己的品牌内涵进行升华，进行创造一种哲学的态度去营造的话，我更希望你是身心合一的。我希望你做的事情就是你说的事情， 要灵肉合一。 对，要灵肉合一。我不喜欢你是貌合神离的。如果你是貌合神离的话，对不起，我也不会尊重这个品牌。 对，嗯，好的，那以上就是微微一笑今天全部的内容了。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明天依然是我和珊珊给大家带来早晨的资讯和话。 是的，希望所有的品牌呢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跟大家表达的产品的理念，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理念的一些产品啊，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好不好？ 嗯，好，拜拜， 明天见了，再见了，喵小姐。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喵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其实早已感到世间的复杂。可是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这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现在也只是个美丽的谎言。